只小麻雀，从来不犹豫，有一天变美丽，只有我会相信，像窗外飞去，却从来不担心，我愿意带着你环游世界去。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少情侣风雪冰都是我的 memory。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四处留下我的足迹，想着你。你是世界上最美